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《活力新北京》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古月。校园歌曲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台湾各大学校园，它有着独特的通俗歌谣体题材，短小精悍的音乐结构，旋律简洁朴实，清新爽朗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时代感。让我们从这条乡间的小路开始，走进台湾校园的记忆中。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无悔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衣裳，荷兰蜡烛都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哦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意写在脸上，和你初相聚笑长谈，思绪在晚风中飞扬，乡间的小路上，荷花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衣裳，荷兰蜡烛都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他们唱，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意写在脸上，和你初相聚笑长谈，思绪在晚风中飞扬，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，荷兰蜡烛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。 台湾校园歌曲初进入内地时，曾有程方圆、苏小明、王杰时、谢丽斯等传唱。 现在呢仍有黑鸭子等歌手们演唱，不过由台湾当地歌手演绎的更具有浓郁的民谣乡土气息，风格独特。特别是在赤足走在田埂上与叶嘉修对唱的女声，声音很甜。 黄昏的小村道上 洒落一滴溪水残阳， 稻草也披肩柔软的金黄绸衫， 远处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欢呼情飘散，小雨在耳畔，琵琶边摆竹声响着，天更地那欢。 黄昏的小村道上 洒落一滴溪水残凉， 稻草也披肩柔软的金黄绸衫， 远处有蛙鸣悠扬， 枝头是蝉儿高唱， 炊烟也袅袅随着欢呼轻飘散，是我的在窄窄的田埂上听着脚步的它变化响，伴随着声色亲切的呼唤，带我走回童年时光。 地中装满野花香， 乘船的小雨在耳畔， 琵琶琵琶的竹声响彻，天更地那欢。 被称作台湾民歌运动领军人物的叶嘉修，从1974年至今创作了近千首歌曲，其中不乏乐迷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，像这首《外婆的澎湖湾》就是根据他的童年故事创作的。 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，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，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，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，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，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 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，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记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，回来，让我们继续回忆台湾校园歌曲。台湾校园歌曲开始流行于内地，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亲切、上口、舒坦，唯美纯真的歌曲带人们回到无忧无虑的时期，穿过充满欢声笑语的学校操场，穿过最纯真的校园年代，重温年少旧梦，一同欣赏《我的志愿》和《橄榄树》两首歌曲。 要做科学家，慢慢长大以后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慢慢我才知道，总统只能有一个，慢慢我才知道，科学家也不太多。人都差不多，慢慢 生就是这么好过。慢慢慢慢慢慢慢慢长大以后，珍惜的人越来越多。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你会知道，每个人都差不多。 台湾校园歌曲，不论写景物、写风月，还是写爱情，在文字意境方面都给人以美感，散发出淳朴的乡土气息，表现出年轻人的蓬勃朝气、青春活力，以及他们那富有诗意的浪漫气息。 我爱你三年，念你十几个不变。 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，请欣赏现场版的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一天好心情。 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。